当来传，您待听罢了这番话，一时间更也无言，泪连连，半晌说出一句话，你可都改了吧，六个字生死万语千言，宝玉说妹妹请把关心放吧，我就是为这些个人儿啊生死也心甘。这时候远处传来了凤姐儿的话语，林黛玉急忙站起绕过床边，那宝玉一打拉住说为什么要脸上的泪痕还没干，此事倘被别人见，岂不是拿咱们二人做笑谈？宝玉点头说声是，急忙放手再拦。林黛玉走出想转呐，贾宝玉前情分分知。 们匆匆来到了潇湘馆，黛玉此时正要安眠，听说是晴雯前来送卷，他心中猜测了老半天，接过来一看是宝玉的旧卷，他气揣度，明心归心不了全，对晴雯说放在这里回去吧，叫丫鬟不解其缘路。林黛玉两方就怕托在手啊，传递为人言，会得是他一片至诚的肝胆，我偏偏这般美美烦恼心黯然。林黛玉越思越想方寸乱，情浓于衷一缠绵，想起那就怕上笔走清灵写诗篇，写得是